麦小雨，考驾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望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爆出场。 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来到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大家下班路上好，我是戴毅。 哎，那今天是星期三，是我们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的环节。 没错，哎，今天呢，我们会在直播间当中不仅有我们两个，哎，我们两个自己说是辣妈，会不会有点太脸大了？ 不会啊，我们本来就是辣妈本尊呢、啊。 不仅是这样，我还会请到了额外的两名辣妈跟我们一起在直播当中来说说辣妈应该去了解那些事情。 是的，也确实是真正的辣妈。 对， 因为其实戴毅，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辣妈这个行列当中的人已经是越来越多了。 就是妈妈们不仅说可能说像以前我们对妈妈就是一种很慈祥，然后呢很温柔的一个表现，其实更多方面他们变得越来越精干，同时呢能力也很强。 是的， 在各行各业当中也依然发挥他们非常重要的工作能力。 是的，嗯，没错。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先来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辣妈，他们都是来自 S Power 蜜恋舞蹈健身工作室的创始人唐思，欢迎你。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嗯，哎，以及郭毅涵，他是一名专业的瑜伽教练，而且在2015年还完成了孕期流瑜伽培训的教培认证，非常了不起了，现在也是在带很多正在怀孕或者是刚刚生完宝宝的妈妈们。嗯，欢 迎一下。 谢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我是郭毅涵。 是的，那其实今天咱们这期节目一会儿还会有一位大来宾会给我们讲一讲小孩子的常见疾病应该怎么样处理。那如果大家想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可以关注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对， 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了。 是的， 嗯，那首先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这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大家好，我是戴毅，今天是我们辣妈专场时间哈。 是的， 每到周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是让很多妈妈们特别翘首期待的时间，因为我们可以在这里面交流经验，同时还可以学到一些可能在我们的学习的范畴之内还没有特别了解的一些知识。 是的，而且你知道妈妈们在一起那叽叽喳喳的能交流很多很多事情， 三句不离口都是关于孩子的事情。 是的， 但很多时候也要了解一下自己，或者为自己多去怎么说，多去筹谋一 下。 当然咯，所以其实跟大家小小的预告一下，在今天咱们辣妈正传环节当中，在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也会专门留出一个时段的时间来给大家答疑解惑，关于一些该怎么样恢复身材呀，该怎么样保持身材，让我们既能当妈还能美美的当妈。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瑜伽教练老师也会在现场给我们做一些专业的一些演示。我觉得戴毅你今天真的可以好好学一学。 对，这个我很感兴趣。那天我跟小雨说，我说太好了， 有很多问题对不对？ 对，因为我的产后的时间现在是刚刚过了5个月多一点点， 嗯， 所以我还真的是挺想知道在这方面我应该怎么样去好好的恢复一下自己，有哪些是可以去了解和学习的。 其实5个月已经到达了一个完全可以做任何运动的阶段了吧。 5个月要首先看他的这个身体的恢复的一个情况， 就还是要看个体的状况差异。 对对对， 是吧？ 对，主要是如果你要训练腹部的话，你要看你的腹直肌有没有分离，你才可以锻炼。 哎，你现在可以判断出自己有没有分离吗？ 腹直肌 分离，你知道腹直肌是哪里吗？就是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了，完全是像一个听一个天外飞词一样的感觉。来，让健身小达人来给你解释。 来，小雨告诉我， 就是在核心肌群这两块。中间这两条， 两条肌肉， 对，中间这两条，如果它要是没有分离的话，你可以来摸一下我。那分离的话是这样，就它是很紧的，但是如果它要是分离开的话，它可能就是中间距离会稍微大一些，这是最简单的一种说法了。 那我现在还不太好判断，因为我觉得我的腹部肌肉平常之前还是很就挺紧实的，但是我是认为肚子上的一些小赘肉还是会能够摸出来，尤其是像我们坐在这种八凳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腰的两边有一个 love handle， 就是一个爱的抱爱的圈圈一样的感觉。 那很好呀，每天都在给你爱的抱抱，其实很贴心。 但是你还是会希望说，就有一个很 很坚实的腰部的肌肉和腹部的肌肉。所以我相信其实在困扰大一的这个小问题，对于很多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来说都在困扰大家，是一个很普遍的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是是是， 你要是真的想解决起来那也没问题。 好， 哎，所以今天在我们最后一个时段当中，我们的老师也会专门可以一对可以让老师摸一摸你，给你专门制定一个什么你的计划。 好的， 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跟我们互动，互动的方式呢是在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哎，那接下来呢来看看我们潮流风向标。首先我今天找了几条内容都是很轻松很好玩的。 嗯， 最近我看到你知道有很多国外的小孩子他们都很会玩，我觉得比咱们当年那个年代会玩多得多了， 就是他们可能更加放飞自我多一些，不会说受父母或者老人的约束说你这个不要动那个不要碰，他们可能更加的就是孩子的天性会表达的更多一些。 是的，而且我发现最近国外很多家长和孩子他们都很喜欢自己 DIY 一些东西，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个小视频，就是一个小男孩他自己穿了一个可能跟爸爸妈妈一起用纸箱子来做的一个超级变形金刚套在自己身上，然后自己来做一些变形，非常可爱， 看一下 是不是很炫酷？你看这个变形金刚上面， 哇， 还有灯，哎， 这是用纸壳子来做的， 对呀， 啊， 哎，所以大义，我很想知道，你作为一个家长，如果以后你的孩子提出这种要求，说妈妈，我想 DIY 一个玩具，上面要安上灯，你愿不愿意来帮助他？ 这个第一，首先我觉得是需要一个电工的爸爸来参与一下。因为电确实还是比较危险的，就是如果你不太了解它的这个常识的话，可能还是不要轻易去触碰。 你就是找借口，你就是害怕。 这是一个给自己找一个合理的借口。然后第二呢，我可能还是会尽量去配合一下孩子，因为他很喜欢自己动手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是的， 动手能力需要来培养。 嗯哼。所以孩子的动手能力很重要。 嗯， 那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小视频，也是正好要教大家怎么样来做这个 DIY 玩具的。你小的时候，在那一年，有没有玩过一个玩具？是那种就是一张开嘴，然后呢，你会按它动物的那几颗牙齿，忽然你可能按错了某一颗，啪的一下，它嘴就合上了。你玩过那个东西吗？ 这个玩具一定是在85后的孩子们会有的，就是像我们这种80头的话。顶多去玩过那个铁皮青蛙，你有印象吗？你应该没玩过吧？ 我 铁皮青蛙， 我倒是玩过。 然后还有塑料的娃娃， 嗯哼， 就是我们会玩这一类型。 塑料的娃娃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像，就是它是一个塑料做成一个胖胖的娃娃，然后它可以放到水上面变成不倒翁的性质。这是属于我们80后的共同记忆。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你看，我们有代沟的是吧？ 一会儿等广告休息的时候，我要查一下这个塑料娃娃。 在我们进下一个视频之前，很高兴我们的另外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已经进入到我们的982的直播间了。 重量， 对，我们欢迎一下。 让我来介绍一下，来自于北京和美妇儿医院的蔡灵智，其实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欢迎您。 欢迎蔡大夫。 大家好，大家好。 那今天其实蔡灵智在我们医院会很贴心的被大家称呼为一个外号，叫做天使，因为他什么问题都会来帮大家解答，然后大家就觉得他的头上好像有一种那种天使的光环。 你知道我听到天使这个词我会这么想， 你什么表情？ 我就想是人家说我天使宝宝嘛，对吧？我们很开心在医生界也看到了天使医生。 对呀， 这人性格一定特别好，待会儿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来考验一下。 是的。那今天在我们的辣妈正传环节当中，蔡灵智也会给我们介绍很多关于一些宝宝的常见病呀，然后我们也会向他各种各样提出莫名其妙的问题。 好，一些刁钻的问题我们来问一下大夫。 哎，是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轻松一下，来看一看怎么来给孩子 DIY 这个鳄鱼的玩具。 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是像纸壳做的。鳄鱼医生整人玩具，你看了吗？他们其实给这个标题是一个整人的玩具。但制作起来好麻烦，你不觉得吗？ 我发现了，你真的是一个很不爱动手的人。 所以我是个懒女人。我想起了顺子唱的一首歌，就是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你们想的是有手工课吗？ 有啊有，但是我们仅限于什么做个纸风筝。 你是不是手工课不及格？ 怎么会不及格的？现在都毕不了业的。好，我们来看哈，这个其实还是用一些纸壳子来做，首先还是比较安全的。胶水，哎，有一些弹簧，然后你看它其实还是很细致的。我觉得大男人的大手或者爸爸的大手能够做得好吗？ 非常复杂。为什么一定要男人的大手呢？也许也有那种跟咱们一样但是比咱们精致很多的女生会做这个的呀。 这个还是可以，但是我想至少要把这个视频 DIY 看到至少多看几遍。你看它有关于电池的正负极接法、 哎、一弄到这个什么电池该怎么接，我整个人就蒙圈了。 你看我比你还好一点。 可能确实还比我强点。 对，其实你看这个视频剪辑还是比较快的。 是的， 但实际上来说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简便的一个手工玩具。 是的， 嗯，但是还是很让人很有动力或者很有这个兴趣去尝试一下的。 嗯，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如果说尤其这个时候是在开车在路上可能没有办法看视频的听友们，也不妨可以去在网上搜索一下这个 DIY 的鳄鱼、嗯、什么玩具， 鳄鱼整人玩具、 哦、鳄鱼医生， 鳄鱼医生，对，还挺可爱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最重要的不是说做这个玩具，而是说和孩子一起相处的 互动， 这种互动，这是很重要的。 我代表孩子说上一句话，我觉得如果是小于三岁以下的孩子，他完全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对呀、啊， 一项程序很紧张。 哎，蔡玲志医生家已经他家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而且都是儿子，然后他其中的大孩子已经四岁了，所以你会考虑给孩子跟孩子一起做这种玩具吗？ 我觉得这个难度太大了。 看爸爸都已经觉得难度太大了。 天使医生果然就是说实话。那问一下旁边的，我问一下唐斯，你觉得这样的玩具对于妈妈来说上手度能百分之几十？ 我估计也就二三十吧。能有二三成的妈妈能够做出来这样的东西， 看到你们都做不了这个东西我也就放心了。 就不用去攀比了。 对，其实说到孩子的玩具，因为戴毅你家的孩子还很小对不对？ 还不到一岁嘛，应该是零岁阶段的孩子。 他现在具体是几个月呢？ 五个月整。 五个月，所以你在生活当中会给他选择什么样的玩具？ 应该是不会伤害到他的。然后呢，或者说他能够，就我觉得现在他能够接受，比如看看一些彩色图片，这算是玩具、 嗯、 我觉得、 嗯、 因为能够回他大脑细胞，然后呢去认识一些颜色。另外呢给他看一看布书， 嗯， 就是布书上有一些可爱的什么卡通图画呀，给他讲讲故事啊。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手摇的，比如像我们家我的老公他的爸爸在他小时候给他买了一个拨浪鼓，还留到现在了， 留到了现在。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传承的玩具。所以我对于玩具真的没有给他买太多。 我想提问你一个问题、 嗯、你说 你现在这个阶段给孩子买的玩具是不是都是你觉得好看的、嗯、 啊？应该出发点是因为首先我是一个选择者嘛，他没办法选择，所以我出发一定是先看，哎，这个看起来不错，然后我第二关才会想到说，哦，孩子适不适合、嗯、他能不能去玩。 是的， 所以相对来说因为跟你们上过几回这个母婴类节目、嗯、我发现我对于选择玩具上已经就可控性强了很多，已经控制了很多。 不会失控吗？ 对，已经不会失控 了。其实一开始当妈妈选择玩具很容易会失控。 对，恨不得一下选到三岁五岁的，哎呀这个不错，给宝宝带回去吧， 以后反正总能玩上呀， 放三年。 然后可能很多都是自己小的时候很想要但是当年没有得到的玩具，现在就有机会把它买回家。 哎呀，这妈妈的积怨积了多少年。 所以其实今天我赵爷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图片，是跟大家说在孩子的各个阶段我们到底都适合一个什么样的玩具。首先呢来看一下第一类，这种图卡类的这个玩具、 哎、我提到了， 对，是适合新生儿的，因为新生儿喜欢轮廓鲜明颜色对比强烈的图形，比如说像黑色和白色就是很强烈的一个对比色、嗯、所以呢一般新生儿可能会给他们选择黑白图卡呀和色彩饱和度高的这样的图卡类的玩具，是很适合宝宝的。 嗯 嗯，那宝宝你可以和他怎么互动呢？把图卡放在宝宝的视线上方，跟他说一说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颜色的呀，但是呢每张图卡要稍微停留一小段时间。如果你的宝宝看这张图片嗯扭过头去了、 啊、 就说明他不愿意看了，所以不要勉强他。 哦，好几次都是我把头掰过来，来再看一会儿。 真的吗？就应该给他换一张。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这种摇铃类，摇铃类的玩具呢比刚刚那个稍微进化了一些，适合一个月以上的小孩子来玩。 嗯 嗯，那怎么和孩子玩呢？就是要缓慢的移动摇铃。我你知道吗，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完了，因为我当时在给我们家孩子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就一直狂晃，我说看你听这个声音多清脆，咔咔咔， 一直在摇晃。 年轻妈妈就是体力足啊，体力足， 自己当健身了，一直在摇晃。接下来这一类玩具，是软积木类玩具。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小的时候会玩到的，因为我相信看年纪，我觉得唐思还有郭一涵，我们都应该是80后，或者说偏，你们应该是85。 你为什么要随便猜人家的年纪？猜错。 那我大胆猜一下蔡玲志的年纪就好了。 可以猜一下。 不好意思，猜女生年纪，那我就放心大胆猜男士的年纪了。明白。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我们小时候会接触到这样积木类的玩具，对不对？有没有印象？ 你知道吗？我感觉嘉宾都是那种，嘉宾都是那种很勉强，但是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哎，硬一点的那种 没有吗？没有吗？ 硬的应该是 硬，就是硬玩具，就硬积木嘛。我们小时候玩硬积木， 对，没有软的，好像 没有软的，对不对？都是硬积木。是的，是的，是的，是这个意思。 所以，戴毅，你来判断一下，这个玩具你家孩子现在可以玩了吗？ 我觉得他不行，因为他握力没有达到那个时候。嗯，他现在只是会有抓挠的一些动作，但是握力也只是一个很机械的握住，然后可能一会儿就撒掉了，没有主观意识能动性那种。哦，我握住它，保证不要掉下去，或者我有什么主观意识还没有达到那个时候。 是的，所以这一类玩具其实是要适合宝宝可以独立坐的时候，至少6个月以上，因为每个孩子能坐的时间不太一样，可能有的5个多月就会坐了，有的要等到7个月左右。 唉，你说到做这个事儿，我觉得我这个妈妈一把伤心泪就要洒起来了。 怎么了吗？她才这么想， 我们家孩子现在翻身还翻得不太好。 其实，哎，蔡玲志，那个翻身翻得不太好，5个月正常吗？应该也还好吧。 5个月翻身不太好的话，我觉得你是不是家里，照顾孩子的人比较多，然后 是老抱着， 没怎么让孩子自己去玩。 是的，您答对了，非常准确。姥姥姥爷抢着抱不说，还有一个阿姨。然后呢，姥姥姥爷经常会说：“哎呀，我好喜欢我的外孙女，快让我抱一抱。”回到家一直绷着，一直抱着，恨不得抱他睡觉之前。然后 那你怪谁呢？ 我他是我爸爸呀，怪谁？怪他是我爸爸。其实我知道，其实应该多让孩子练习一些趴，然后让他自己练练翻身，是吧？ 对。 好，我今天下了节目回去之后，一定把这一段原封不动的放给他听一下。 是的，不过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孩子他其实适应能力很强的， 因为我听过一句话说，他早晚会学会翻身的。 对，他早晚都会的，因为我之前也认识一个孩子的妈妈，他家孩子一直到8个月了还不会翻身，就是因为他一直要抱在怀里。 我想请问， 而且他也不想让他学，他也不会爬。 我想这位老妈妈应该都有白头发了吧，焦急的。 那还真的是一位老妈妈。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小孩子的玩具啊。有一个这种小车类的玩具。嗯，我看咱们节目的另一位辣妈袁一，他们家有很多这种类型的玩具，他非常喜欢给孩子买那种面包超人的那种上弦儿的那种小车。 因为这个图片看不出来这个玩具的大小，它是一个实物大小还是一个比较小的？ 应该就是手掌这么大吧。 我 猜我 看这图片像特别像能在地上这儿外景可以开动起来的小汽车。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么夸张。像这种玩具呢，适合小月龄的宝宝，因为它会有一些小声音啊什么的，然后来吸引孩子。嗯，接下来就是这种木马类的玩具。这种摇摆的玩具，我到现在孩子已经1岁1个月了，家里还没有开始准备耶。 我看到的孩子应该是在1岁3、4个月可以玩这个，因为我的朋友他们家孩子是1岁3、4个月左右就已经开始可以爸爸带着他一起来晃一晃，感受一下这个木马的前后左右摇摆这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太小的孩子不太愿意在这种玩具上摇摆，他可能更喜欢，就我们家孩子他就是如果在医院或者一些其他的乐园什么场景有这种木马，他不会愿意骑上去，他反而是愿意，咦，我和你对看一下，打个招呼，这样就完事儿了。 好吧，没关系的，可以慢慢来啊。 接下来是这种绘画工具类的玩具，这个就也要，他写的是适合1岁左右的小朋友玩，但是我觉得像我们家孩子，我一度怀疑他有多动症，哎，就感觉他不太能沉浸下心来玩，所以可能还是要看各种宝宝的性格。嗯哼。接下来是这种 套圈儿 、对，套圈儿的玩具也是适合1岁左右的小朋友玩，因为可以锻炼宝宝的手和眼睛的协调能力，帮助建立这种空间感，提高身体控制能力和动作的准确性。 嗯，没错。 哎，这个很可爱，这是可以拖着在地上走的一个小小狗的小车。 对，这个我觉得只要是会学有就是有走路这个能力的孩子都可以了， 就是 或者他可能愿意推着呀，或者愿意拖着呀， 拉着他，对对对，这还是确实适合有一岁到两岁之间吧。嗯、我觉得走路走的也比较稳了、嗯，甚至说有时候偶尔会想就是跑啊颠起来那种感觉，小朋友是最适合玩的。 是的。嗯，像这种应激木，这个确实是咱们小时候玩过的， 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吗？对不对？好亲切呀。 我小的时候很害怕这类玩具，因为我心里会恐慌它倒下的一瞬间，但它总会倒下。 看，这是女孩子，男孩子就是享受它轰然倒塌的一瞬间。哈， 男孩子是最会享受这个瞬间。 所以家里如果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定会遭殃啊，看谁看谁大一点呗，看是女孩大一点还是男孩子大一点。 你也可以效仿你这种做法，就是都不教他们翻身， 他连翻身都不会， 他就不会去推东西。 我走了。 好了好了，大家可以我们第一时段就暂时是这样，大家可以继续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来收听收看今天的潮流萌工厂，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搜索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我是小雨， 我是戴毅、 我们在第一个时段先到这儿，稍后会请我们几位专业的人士在下一时段以及在6点钟这一个小时，我们为大家多多来讲解一些在辣妈的一些常在新生儿的一些常见的疾病预防，还有包括辣妈们来分享一些家里面的一些各种小问题，以及有请专家做解答。 是的，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政府物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解忧，唯有辣妈正传。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潮流梦工厂，在每周三为您带来的辣妈正传环节，我是小雨。 大家好，我是戴毅。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前面有半个小时一直在陪伴我们在这里被电灯烤着的几位嘉宾， 很不好意思， 对，终于等待到他们出场的时间了。我们来欢迎一下北京和美妇儿医院的蔡灵芝，有请天使医生蔡医生，欢迎你。 大家好。 还有唐思，我们这位优秀辣妈代表是Power 蜜恋舞蹈健身工作室的创始人，欢迎您。 大家好。 还有以及专业瑜伽教练，2015年完成了孕期流瑜伽培训教培认证的郭毅涵， 大家好， 欢迎你。哎，那今天其实在我们的辣妈正传的一开始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新生儿该怎么预防和护理的疾病。我想问一下戴毅，你家孩子在这五个月之内有没有闹过什么小毛病？ 很幸运，她是一个 lucky girl， 就是很幸运。那目前为止，她还没有遇到过让我觉得很棘手的问题。比方说什么拉肚子也没有过， 那很棒哎， 吐奶也没有过， 没有吐过奶吗？ 没有，发烧感冒都没有，就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幸运的孩子。 我跟你说，我们家孩子在差不多前几个月的时候，经常会那种像瀑布一样的喷发式的吐奶。 我听说过这样， 因为我一有点什么小问题，我就会给蔡医生 夺命 call， 我就会给他那个发打，就是发语音 什么的，发微信， 一直就是无论几点我都会去烦他，然后就是经常会有这种问题，很吓人。所以接下来就请蔡灵芝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关于新生儿的一些病，或者是一些日常的一些事情，到底该怎么护理，好不好？ 就是常见的，比方说我们可以问一下，像冬天很多宝宝会在这个时候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比方说感冒啊、流感啊，对吧？先问问蔡医生。 今年冬天比较特殊。今年冬天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我从来都没有过，孩子这样大范围的生病。所有的医院，不管他是这个公立的好还是私立的，就包括这我们这些价格比较贵的私立医院，也同样被家长孩子挤满了。 哦，就是今年是这几年之内孩子病的最多的一年，病毒最严重的一年。 那至少在我印象里面是最近六年来，什么至少从2012年到2017年， 天哪， 没有过这么严重的情况。尤其是在咱们现在，其实到现在为止，这个流感仍然是发的很高发的一个疾病。那在上个星期的话，我们疾控中心已经公布了一个数据，说流感的这种发病率比之前少了一些，虽然是少了一些，但是这个总量还是相当不小。 因为小孩子抵抗力比较弱。 今年冬天，其实不光是孩子，因为我们现在讨论是孩子，但是其实大人的话也有很多被感染的。就包括前两天就有两个咱们的会员，他就说那个家里全家都被流感了，就是有一个人被流感了，然后就把全家都传染了。 很可怕， 这个情况是非常多的。 所以在今年冬天，孩子们大部分的就是生病的症状是什么样的？ 今年冬天，我个人总结了一下，主要是三种。一种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就比较多， 肺炎吗？ 对，像我们家孩子，他就是这个支气管炎，那这个毛细支气管炎、支气管炎、肺炎这一块的特别多。然后呢，是第二个就是这个，肠胃方面就腹泻啊，这个感染什么轮状病毒啊，有的是感染这个诺如病毒啊。呕吐和腹泻这两种也是特别多的。然后第三种被大家就是家长们最害怕的，就是第三种，就是这个流感。因为这个流感的时间和范围比前面我们说这种呼吸道的疾病以及这个肠胃方面的这个呕吐腹泻来的都要厉害的多啊，甚至已经有人因为这个死亡了 啊！你说小孩子吗？ 大人孩子都有啊，大人孩子都有。当然这个虽然少见不多，这就几例而已，但是这个也是很不幸的事情。就包括香港的话，也有在报道，他们有 也有集体死亡的。 嗯， 所以说从南到北，今年这个疾病它不区分什么地域啊，从南到北，我们从北京到香港啊，整个跨越了，基本上跨越了这个。 非常可怕，大姨，我跟你说，你是因为没有赶上孩子生病，但是其实小孩子生病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我知道，我虽然说我们家孩子没生病，但是我依然觉得忧心忡忡，因为我很害怕这个东西。因为你想，像刚刚蔡医生提到的，因为他并没有说因为孩子小抵抗力弱就先去比如袭击他们这个流感，但其实大人也一样没有逃过。 对呀， 而且呢，有一个人一家里面有一个人中招了，基本上全家就躲避不掉。 是 这个范围，你想是很可怕的，就像是一传。十传百一样的扩散度，所以才会造成说今年从南到北有这么多人去那个被流感这个去感染了， 而且 感冒了。 前一段时间我们家孩子是被染上了那个轮状病毒， 嗯， 很可怕，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生大病嘛，算是一岁出头，然后他之前一直是那种非常活泼的小女孩，但是不像个女孩子一样，然后每天在家里各种搬东西啊，走来走去，但是他得了这个病之后整个人没有任何精神，你知道吗？就前几天的时候连头都抬不起来，就趴在你肩膀上，很可怜，我简直都要，就是看他那个样子我都要哭了，因为他夜里也睡不着觉，还发着烧， 又动不了。你会很想替他去承受这样的一种病痛， 很难过。所以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家庭里面孩子生病，对于咱们这些家长妈妈们来说，都是也是一种对咱们的内心也是一种考验。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那句话叫病在儿身，痛在娘心嘛。嗯， 很古老的一句话。 很老很老。 对，接下来也想先来问一问我们今天两位做客的美女辣妈，就是因为他们两位家里都是两个孩子是吧？也是一个孩子，但家里的孩子都比较大了，就比咱俩的孩子都至少都大。然后想问问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印象很深刻的，然后孩子生病很着急的这种状况？ 我看看唐思先生。 行，我先说说吧。就是我们家是两个小朋友，然后老大是个男孩，老二是个女孩，但现在他们俩都比较大了，一个已经8岁多了，然后一个5岁多。所以对他们现在来说，他们生病的情况是比较少了，肯定不像那个新生儿或者小一点的孩子那么容易被传染。但是我印象还是很深刻，尤其是我们家老大得的第一场感冒是他在百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因为他百天的时候是个冬天，然后我们可能是因为出门拍了一次百日照，然后就感冒了。对，那时候又是就第一次当妈，然后就像您刚才说的，就特别的担心，就老觉得啊，为什么他就老哭啊，然后发烧啊，一直都在吐，就真的很 对。而且那么小的小孩，他不会说话，他也没有办法用别的方法来表示，非常可怜。 对，没错，那次的感受是最揪心的一次感受。但是后来也是随着养孩子 淡定了很多，是吗？ 对，我在 看淡一切。后来孩子再生病，你就说没事儿，你这点小病算啥呀？这都不叫事儿。 在孩子第一次生病的时候，是我急得不得了，然后就是我们家老人在安慰我。现在孩子生病，全我都特别担心，我从来不带他们俩上医院，就正常的，我认为是我可控范围， 就可控范围之内的就不去医院了。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随着当妈妈的年头越来越长，你的内心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对，是的，然后都开始由我安慰家里所有人，这都没事， 没事，你们别担心啦，这都会好的。嗯，一涵呢？ 嗯，我们家孩子应该现在是2岁多一点嘛。 嗯， 然后他大概从6个月以后，几乎是病了7、8次左右吧。就是他经常生病，就动不动就流鼻涕，动不动就发高烧，就属于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当时出生的时候比较冷，还是 他出生的时候是10月份嘛？他六个月以后，然后就出那个幼儿急诊，然后就高烧。反正一开始是确实很紧张，后来就是有经验了，病多了，现在就觉得哎呀，反正他流几天鼻涕会好的。前段时间他也是感得那个流感，就是先是吐嘛，就是从半夜1点钟开始吐，吐到第2天10点，大概吐了12次左右，就是他喝水都吐， 哎呦， 就是喷射状的吐，吐的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全部都湿，然后就换几套衣服那种，然后就每次都要去儿童医院，然后看医生，医生就开药什么的，回去服药就好了。其实我感觉就是要挺过那个时期。 重点是现在咱们俩还没有经历过一个点，就是 带孩子去儿童医院排队 啊、哦！对， 据说这个过程很吓人。 我在想说，这应该不是所有的爸妈必须要去感受和体验一下，就、嗯、不是说像我来北京要去天安门走一趟，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如果说你认为你这个孩子的病在其他医院也是可以看的话，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排队排，比如300号、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为什么要这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环境如果不太好的话，可能 还有交叉感染， 交叉感染，对，这点很可怕，而且对于孩子和大人都是一种受罪。 但是他去别的医院，他都不好病，你知道吗？他医生也给他开药，也吃药，但是就不好。 真的吗？ 他每次一去儿童医院就好，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 这个孩子一看到儿童医院四个字就说我要好了， 每次去了就好了。 我忽然想到，我小的时候有一次经历，就是小的时候大概6、7岁的时候会偏头痛，疼到想撞墙，就已经疼到快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我妈就很着急，就说咱们现在立刻出门打车带你去儿童医院。结果一到儿童医院，我说妈我不疼了。我妈说真的假的？我说真的妈，我没有骗你，我真的不疼了。 这绝对是一个骗局。 其实刚刚我们几个人也分享了一些自己的经历哈，也是说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孩子稍微长大了一点之后，其实对于这个生病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一些、嗯、主要还是在新生儿和前6个月这个关键的时期，他出了事儿、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想比如替我们家孩子或者替这个、嗯、这些还不到6个月的孩子、嗯、想问一下蔡医生，就是您认为就是在一般这个月龄的孩子容易出现的一些新生儿的疾病是哪一些、嗯、然后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说这类的疾病的一些状况和护理的方式， 对，我们该家长们该怎么应对，尤其是一些一胎的新手爸爸妈妈，他们可能遇到一些小问题，比如黄疸啊这种，就已经着急的不得了了。所以你来给大家说一说新生儿可能普遍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吧。 新生儿呢是指从他出生到第28天以内的宝宝叫新生儿。 嗯， 过了28天以后呢，就不叫新生儿了， 叫婴儿是吧？ 在以后我们叫它婴幼儿啊，婴幼儿。而那个新生儿其实来说，你要说他有什么常见病，这个其实是不多见的。 嗯， 就包括我们也说什么新生儿肺炎啊，什么这些，不能算是一个常见病。因为真的肺炎，它是说感染，或者说他在出生的时候在妈妈肚子里面，他可能呛到羊水啊，这是吸入性肺炎、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个， 不常见， 不能说是常见病，因为并不太多。当然这个的治疗呢，也不是我们父母就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说咱们新生儿出现了新生肺炎，那这个是需要去医院治疗的，看孩子的病情是否需要住院，或者是说门诊治疗，这个呢是根据这个医生的诊断来看孩子的这个病情，这个咱们家长是自己处理不了的。家长能处理了的特别常见的一种就是这个新生儿黄疸，因为新生儿黄疸这个其实用常见可能还不太准确、应该是每一个孩子都会发生的。 真的吗？每一个一定会有吗？ 新生儿黄疸是不管你是中国的宝宝还是美国的宝宝、任意一个民族的宝宝他生下来是一定会有新生儿黄疸的。这个跟他的那个人种，不管你是白种人黄种人还是说这个黑人，那没有，这个是没什么区别的、都会有。区别在于说这个孩子他的这个黄疸轻重程度， 有些好像轻的自己就可以消下去，重的话就要照什么蓝光呀之类的。 我们可以区分一下，有的它是生理性的黄疸，有的是病理性的黄疸。生理性的黄疸呢，你不需要说给他做任何治疗，他慢慢的自己就好了。病理性的黄疸的话，那就需要根据他的情况来看，有的时候咱们就是晒晒太阳，或者是口服一些药物，再严重的呢，就需要做进行光疗。那也有的其他的，或者说更严重的，这个核黄疸啊，但是有的需要什么换血啊，或者什么样的啊，这种，但这种是极其少见的，就它多少情况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它这种要我们需要区分一下情况。生理性的黄疸那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有等于说咱们也有提到说是母乳性黄疸，母乳性黄疸的孩子呢，一般来说也不需要治疗，他这个时间特别长，母乳性的黄疸孩子可能一两个月他可能都没有退下去。 那我就想提问了，母乳性黄疸的孩子真的要把母乳停掉换奶粉吗？ 过去的话，咱们是说母乳性黄疸孩子呢停足72个小时的母乳，给他吃奶粉，然后你再给他换回母乳， 它这个就慢慢的退下去了，它即使再反弹也回不到原来那个高度啊，它的结果再测的结果荒诞值达不到原来那么高，那这样的话它也就下去了。但是现在来说，大还有很多医生不再建议说给孩子断母乳，那比如说那个有的医生就提倡建议说你断母乳还不如去给孩子照一下蓝光啊，做一下光疗。当然也有人去采用断母乳的方式。从母乳喂养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太建议去断母乳，不太建议去断母乳，因为这个其实它对孩子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乳腺的黄疸它只是时间比较长，可能两个月都没有退下去，但是它的这个实测的黄疸的值不会很高，一般大概12点啊，12左右，不会说对你还造成什么伤害。它跟那病理性的黄疸不一样，病理性的黄疸如果说你不及时治疗，它可能到15到17到25而如果说你家长没有引起注意，没有及时治疗啊，这黄疸有可能会导致孩子这个大脑脑细胞不可逆转的损伤。 对， 咱们那个俗话说就叫脑瘫。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也是遇见过的啊， 遇到过孩子脑瘫的情况吗？因为得了黄疸，就是因为黄疸太严重了，而家长又没有及时的做一治疗，是对孩子有损伤。我也听到了，所以我当时特别害怕，就是我们家孩子黄疸会比较厉害一些。 你家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8月份，你看8月21号出生，应该说在正好在盛夏的时候嘛，夏天的尾巴。然后呢，他有一些黄疸，而且是在出了院之后的第5天、第6天开始愈加明显。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哎，怎么孩子越来越黑呀？就觉得越来越黑，比出生的时候没有那么粉粉嫩嫩了。然后呢，还好家里当时请了一个阿姨，还是比较有经验，她说她的黄疸已经出来了，然后说而且黄疸看起来还比较高。然后那个时候就想多吃多拉，但还多排，看看能不能够降低一 些。我也是经常听到阿姨说这句话，多吃多拉多排。对对对， 但是发现结果她吃和排呢并没有能够有效的把这个黄疸通过粪便排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尝试晒太阳，然后家里晒太阳还是挺有效的， 那个月份太阳还是很足的呀。 对，而且家里面隔着玻璃晒一晒，只要把眼睛保护好，让他睡着的时候趴着拍一拍晒一晒，大概在正午的12点钟到1点钟这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我就像变魔术一样，很神奇的，他到下午排便的时候就会拉出比较黑或者绿色的东西出来。然后呢，阿姨告诉我说，你看黄疸排出来了一些 啊。这样就这样是排出来了吗？ 所以我要问一下蔡医生，这是黄疸吗？排出来了吗？ 黄疸其实是因为孩子自身产生的这种游离胆红素比较多，然后他的排泄能力比较差，这等新生儿他每天制造的产生的身体产生的这个游离胆红素比我们成年人要高，但是他的排泄能力比我们成年人要差，所以就体现为这种黄疸。那么排便的情况就是说，你在我们是刚出生的孩子，我们会建议所有的妈妈对孩子说，让孩子吃饱吃好，吃饱吃好呢促进这个胎便的排出，因为胎便里面有很多游离胆红素，如果说你排出的比较晚，那这个游离胆红素又会被身体吸收回去，加重它的黄疸的病情。所以说如果说你排出来这个可能是这种墨绿色的或者是绿色的，可能是这个胎便还有残留还没排干净，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多一点。 那也是已经排出来了一些的表现吗？ 咱们这个孩子胎粪从开始的时候你排出来是几乎是接近是黑色的，非常黑黑灰的那个颜色，很难看一点颜色。然后慢慢的这种黑色的慢慢的淡一点，变成墨绿色、深绿色，到最后全部变成黄色。 对对对， 这个时候表明他这个胎粪就全。 你说说，咱们当妈的人多不容易。 反正我觉得当时很神奇，就是我们家孩子就是终于在他马上要即将出月子之前去打预防针之前的时候，然后他的脸色各方面都比较合格了，唯一只在眼球的眼白部分能看到还有一些些黄， 但是基本上算是 打针 自然好的，没有做什么蓝光照射之类的。 没有， 那很好呀，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对对对， 因为我其实周围有不少妈妈都是带孩子做蓝光的，这种情况还不是很少见。 就还比较多是吧？ 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照蓝光就有点像是所谓的一些物理干预或者一些医疗手段的一种治愈的方法了，会相对来说让很多妈妈就有点焦虑，说啊，我们家这么小的孩子就开始去照蓝光，会有一些担忧。 所以就是刚刚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关于新生儿黄疸的一些问题，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一旦发现是病理性的黄疸，一定要重视、所以天使你能不能再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怎么样看出孩子是病理性的黄疸？ 一般病理性黄疸它跟生理性黄疸不一样，出生24小时以内出现的黄疸基本上都是病理性黄疸啊，基本上都病理性黄疸。咱们黄疸呢，一般是产后这孩子出生之后24到36个小时之内，他慢慢的会发现他这黄疸值升高了，然后他是3到7天为高峰期，7天以后开始下降啊。如果咱们在这个时间范围内，他这个黄疸值并不是特别高，比如说你实测的时机点，皮测的，假如说做皮测啊，12、3点、14、5点啊，这个时候你都不用太过担心。7天以后，它往下子黄疸值慢慢往下下降啊，自然降下降好了，慢慢的就皮肤都白了，你看不见都是黄了，那就是正常的。但如果这个孩子呢，他出生没多久，可能12个小时，这个黄疸就表现出来了。那这肯定是病理性黄疸 哦， 或者说他那个 出生的时间来判定。 再一个说，他这个黄疸值到了7天高峰期过了之后，他没有下降，反而继续往上走。那有的孩子是一直往上走，或者说你在3到7天之内，他的黄疸值可能就直接过了20了，变成25了。那这个肯定就是病理性黄疸，是吧？那像有的孩子会因为那个跟妈妈溶血，出现溶血性黄疸啊，或者是有的早产的孩子啊，他因为他身体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啊，生病的孩子，因为越是健康状态差的孩子，他的黄疸越不容易，黄疸值越不容易下降啊。但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是根据孩子的一个黄疸值来看。如果说你15以内就不用担心，如果说你到了过了17、18，那一般就需要考虑是否要做一个治疗了。 哦、明白了。 假如说你20几的话呢，建议是一定要去治疗。 一个是通过孩子出生的时间来判断，如果是12小时左右就出现了黄疸，那就证明有可能是应该就是病理性的了。或者是黄疸这个数值特别高的话，你也需要注意。但正常情况下，其实孩子们还是可以自然好的，因为毕竟每一个孩子都会有新生儿黄疸。这个问题大家就不要过度焦虑了。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时段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还是孩子在家里最普遍的。我不知道你们几位都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孩子会长湿疹，或者什么口水疹之类的，就脸上会红一块的那种。他可能他自己不难受，我感觉，但是我看起来我看着难受。 有一种难受叫妈妈看着你很难受。 对，我看着他很难受。包括我们家孩子现在已经1岁出头了，有的时候如果吃了一些东西或者什么，他的脸右脸颊这边会有一个固定的位置，老有一块红，必须得给他抹那个什么肤乐霜他才能好，很烦人。我就不知道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样把它根除呢？ 这个是又继续要有请我们的天使医生了。 湿疹呢，其实可以说是护理方面的问题，并不是一个什么很严重的问题。 但他可能睡一觉就好很多。大姨，你家宝宝现在有这种情况吗？就是嘴角周围红红的什么的。 然后我想先听那个天使，看看他是怎么说，然后再根据他的这个问题，我再去反着追问一个问题。 其实如果大家就是说了解一下湿疹这个成因，以及找到一个正确护理的办法，湿疹这个其实是很容易治疗的，可能你完全不需要治疗，2、3天他自己就能够退下去。比如说我们家老大曾经也长过湿疹，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家老大其实那会儿已经挺大了，都快1岁了，然后有点咳嗽，我老婆那会儿总说孩子冷，然后我因为特别忙也没太关注，他就不停地给孩子加衣服，加了一件衣服发现孩子咳嗽，他又加一件衣服，还咳嗽，还加衣服，加到最后过了没事，发现孩子满脸密密麻麻全是那小疹子。 哎呀， 这时候我就注意到了，我说那个湿疹，把那衣服一脱，什么药都就抹了那肤乐霜，3天就下去了啊，没有用其他的药物，3天自己就下去了。所以湿疹本质上是一个过敏的问题，是一个过敏的问题。然后如果说、 是过敏的问题， 然后如果说孩子热了，或者是干了。你家里空气太干燥，这样一些情况会加剧这个湿疹。所以呢，如果说你只要不热的孩子，只要你家里空气不是特别干燥，95%以上的孩子都不会出现什么明显的湿疹症状。因为现在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妈妈 永远觉得你冷，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就是跟很多人啊反反复复跟他们说，我说你还是少穿一点，然后他们总是觉得我其实穿的很少呀，我觉得我不多呀，然后他是说我啊晚上睡觉我要盖被子，我孩子那不盖被子能行吗？我告诉他们，我说22度，我们家两个孩子只要我们家室温有22度，晚上睡觉从来不盖任何被子，毛巾都不盖一条。那么他们就很担心，说你这样的话我还是感冒了怎么肺炎了怎么办，所以就是说妈妈觉得你冷那就没有办法了。如果妈妈自己啊，妈妈爸爸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能从自己的心里克服这一点，不要总看着孩子觉得孩子特别冷，那不热的孩子基本上绝大多数孩子都不会有湿疹。 在今天我们第二时段马上要结束之前，我想再最后问一点哈，就是也就是说孩子其实跟大人穿的一样多就可以了吗？还是说要比大人还要少一件？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孩子比大人穿少一些，我们有时候说那个男孩比爸爸少穿一件，女孩比妈妈少穿一件，而且要指的是 那如果妈妈已经穿的本来就很少了怎么办？ 那就是这样，妈妈带着你去游泳。你这提的问题太刁难我们天使了，太刁难蔡医生了，就是尽量说不要让孩子太舞蹈，然后根据季节来说呢，适当的去增减一些衣物， 对， 不要总是觉得他太冷，然后呢也不考虑室温的温度，也不考虑说孩子本身的体质以及他的一些个体差异， 没错， 这些东西还是要仔细去考量一下 的。是 的， 是的， 也希望各位家长们可以权衡好这个孩子穿衣服的问题哈。好，我们今天第二时段就是这样，在稍后的潮流梦工厂的第三时段还会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宝宝发烧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那我们一会儿见咯，我是小雨，待会儿见。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到了这个点儿忽然感觉有点饿的小雨。我是还比较饱的戴毅。 你为什么会比较饱？ 先说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辣妈正传。因为第一呢，我觉得是这样子，我比你胖，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说你饿你瘦，但我不能说我也饿，那我就没有底线了，我觉得。 所以其实你是饿，但是你假装出一种不饿的感觉。 还好吧，我觉得确实是因为可能多少就是午餐会吃多一些，所以到这个点儿呢还坚持住。但是我觉得挺心疼我们几个嘉宾的，因为第一赶过来上直播， 对， 路途遥远不说， 而且又很堵车， 很堵车，然后还要扛到6点钟吃饭这个点儿，所以要欢迎一下我们今天这三位哈，挺不容易的。一个是北京和美妇儿医院的蔡灵智蔡医生，还有以及优秀辣妈唐思 Power 蜜恋舞蹈健身工作室的创始人唐思，以及专业的瑜伽教练郭毅涵， 欢迎几位。 三位，今天我们在辣妈正传环节，在第二时段就跟大家聊一聊新生儿的一些疾病的处理，就是跟大家说有一些情况不要过度的慌张啊。 其实刚刚蔡医生也说了，有些其实并不是新生儿的疾病，那只不过是在每一个孩子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很正常的现象， 黄疸呀、湿疹呀。刚刚你不是问我说我们家孩子会遇到湿疹吗？我们家孩子是干疹子，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怎么皮肤这么麻麻啦啦，跟蜥蜴似的。 那是不是就是夏天太热了呀？ 就是大概是在前一段时间，你是在冬天了，11、12月份的时候，就是屋里的湿度太低了之后，造成它有点起疹子，但是是干疹子，不会红不会痒，但是摸起来会让大人觉得看起来不舒服。后来我听了 他自己也没有不舒服， 他没有表现嘛，他表现不出来。后来我听了别人之后，把屋里的那个湿度增加了一些些，然后再抹，不停的抹硅霜，抹硅霜，抹硅霜，大概就3-5天的时间就彻底好了。 哦，那还很快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算是像成功的向辣妈迈进了第一步，就是我觉得做对了一件，就是对于孩子来说没有带去医院，没有带去看病挂号，我觉得这是我做对的一件事情。 对，我们当妈妈很不容易，要应对孩子在家里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那大家也可以关注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都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这一期干货很多的辣妈正传哈。 没错，而且也可以向我们的在场的三位嘉宾提问。 是的，那今天的第三个时段呢，其实是想大毅可能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啊，我想先问问两位辣妈代表，你们两个人孩子一定是都发过烧吧？ 对， 就是发过很多次吗？ 我们对很多次。 我怎么觉得这个问题这么心酸呀？问两个妈妈说你们孩子发过烧吧？都发过烧吧？ 对呀、 你们孩子都吃过饭吧？哈，还有感觉， 孩子一定是会 发 烧的， 像吃饭一样家常便饭， 对，是很普遍，就像咱们正常大人一样，也会有就是偶尔会顶不住那个什么病毒啊，也会发烧。所以在孩子特别小和稍微大了一些发烧，你们的处理方式会不会也有一些不同？ 我在我们家这个发烧的处理方式主要是两个，一个是物理降温，这个是基本上当所有当妈的人，尤其是孩子比较大的妈，这都是久病成医，就大体上你是知道怎么去护理小孩子的这些常见的疾病的。就比如说如果他的温度超过38.5度以上，我们才正式的就认为他是开始发高烧，然后需要通过对那个退烧药这一类的来帮助他降体温。那如 果是38度五以内的话，一般就只是通过物理降温的方式， 就是贴那个退烧贴吗？ 对，嗯，可以贴，但退烧贴不是很多孩子都能接受得了的，尤其是 它会撕会扯，对吧？ 对，它不会让你把东西放进去的。但你可以用湿的毛巾，或者就替换性的，不像退烧贴那样一直贴在头上，它 可以给它在冰箱里面冰冻一个它爱吃的那种零食或者冰棒，然后它拿在手里就可以敷着了。 然后一般来说是这样，38度5以下就物理降温，然后38度5以上我们就开始吃退烧药。对。 来问一下蔡医生，您觉得刚才唐思这个描述这样一种帮助孩子物理降温的方式方法对吗？ 我觉得唐思说的非常对。 好，得到了医生的认可。 认可。 一涵呢？怎么样？你们家孩子发烧，你怎么对待？ 我之前走过很多弯路。 哦，太好了，我们要听弯路。 我们就是想听弯路。 我给他整过冰， 整 过冰， 就冰毯吗？ 对，不，就是那个冰袋，然后用毛巾裹上，然后。放到他那个颈后， 啊，这个没 给他整过冰。 可怕的是，我竟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呀，啊！ 整过冰，然后我认为好像可能，如果我们大人高烧，可能贴冰也应该不会很舒服吧。然后后来这个方法没有再用过，我还给他擦过酒精，也擦过。然后后来我是因为经验多了嘛，后来我就主要是物理降温，我给他泡温水澡。哦，可能会降下去，但是如果他是那种有病毒或者什么流感一类的，但是他就只能吃退烧药。啊，之前就整过冰，然后泡过澡，然后擦过酒，都干过。 蔡医生， 擦那个酒精那个稀释以后，给他擦身体 也擦过。 蔡医生怎么样？你旁边这个妈妈的招数是不是很多？ 其实他三种做法只有一种是错误的，没有他想那么多。用冰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物理降温就是说用这个冷敷的方法给孩子降温。冰的话，你只要没有太刺激到孩子，比如说让孩子觉得很难受的话，用冰就没什么不好。 也不算弯路，对，我也觉得不算弯路。 我们拿那个， 我竟然还觉得他很聪明。 这个我们冷敷其实是一个道理，没什么。然后洗温水澡本来就是我们这个物理降温很重要的一种方法， 很常见。 因为我们物理降温就是洗温水澡，温水擦浴，擦的手啊、脚啊、脖子啊、额头啊，啊这些办法。那洗温水澡是我们其实是需要慢慢能记住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降温的方法。 那唯一错是哪一个呢？ 错就是说这个酒精啊，不应该用这个酒精去给孩子擦，因为用酒精来降温的话，这种是有可能导致孩子酒精中毒的。因为孩子这个酒精是可能通过这个皮肤渗透到身体里面去，导致孩子中毒，这一点是绝对不可以做的。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做的。 好，这是一个唯一的弯路被医生挑出来了，也好，这样的话我们在收听收看的很多网友和听众们就不会走这样的弯路了。 是的， 我差点以为酒精棉球下来我也试一试。 我也是。我记得我妈好像跟我说，她小的时候我生病她都用酒精控制她身体。 可能她 我到底是怎么长大的， 脚掌啊手掌啊，她加速她散热，可能是这样一个想法。 对，刚刚我们几位妈妈也是各自说了自己家孩子发烧啊生病我们处理的一些情况，接下来就想请我们的蔡医生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其实3个月以内的婴儿发烧和3个月以后的婴儿发烧，他可能处理的方式还稍微有点不同，对，也能不能请你给广大的这些新手爸爸妈妈们做一个这样的普及呢？ 如果要用时间来分的话，我更喜欢用以6个月为这个时间界限。 好， 因为6个月以内宝宝呢比较小。通常如果6个月以内宝宝发烧的话，我建议大家是及时到医院去看一看，让医生看看是什么情况。因为6个月以内的宝宝其实用发烧药物的话，也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去用药。但是孩子如果有半岁了啊，6个月以上的孩子，那么就是说你在家里可以根据自己啊，对这个孩子进行一个护理。比如说咱们给他口服这个退烧药物，或者是说物理降温这样一些办法啊，都可以自己来做了。但6个月以内该怎么用药，最好是问一下医生。如果说你很有经验啊，你就知道用药该怎么用啊，你也能准确的判断孩子的情况，其实是可以的。发烧护理，其实是我认为这个应该是家长在家里唯一可以正确做的比较安全的一件事情。孩子发烧不需要惊慌，不需要害怕啊，发烧我们就给他降温啊，给他退烧就好了。 不要说孩子一发烧就慌了，然后我马上是不是第一时间我就要去医院啊，我是不是要去打针啊，或者说我要是不是要吃药啊，这些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孩子发烧如果他的精神状态的话，你除了给他降温之外，其他的是不需要担心什么。其实他烧一天烧两天烧三天啊，只要他精神状态好，都不会对孩子造成 伤害，真的是很淡定， 都不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其实你其实就要，假如说孩子上午发烧了，然后你下午就把他带去医院去检查，不一定能查出什么来，也许什么都查不出来。医生可能说让你明天后天再过来查一下啊，那你去了那么早没什么意义。 可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比如因为我也知道孩子发烧去医院盲目的去其实没有什么大用，但是如果比如说我们在家里观察到了孩子有什么样的一种表现，我们就必须要带他去医院了呢？ 我们以孩子的精神状态为判断标准。如果说孩子发烧了，但是他很乐呵，他该玩照样玩，该吃照样吃， 你逗他有反应， 他没有什么不没有表现什么不舒服。比如说孩子发烧了37度、37.5或者38度的孩子，一般来说发烧的38度及以下的孩子，他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他还是照样的玩照样的吃，没什么明显的感觉。差不多的烧到38.5左右，孩子才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变。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比如说孩子到38.5度了，你给孩子口服一个退烧药物，喝点水，然后他体温降下去了，然后他又很好了，又很活泼了，这种情况你就不需要去医院。就是说你只要孩子体温能够降下来，你通过这个物理降温或者药物降温的方法能够让孩子体温降下来，并且降下来之后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是不需要去医院的。 也就是说孩子比咱们想大人想象当中要坚强很多，他的适应能力也会好很多。 对，如果说孩子你就是说你给他服用特效药物理降温这些办法都没有用，体温降不下来，那你就需要去医院。如果说即使体温降下来，但是孩子仍然是萎靡不振，或者说有其他异常的症状，他的哭闹异常的哭闹，烦躁不安，表现得很痛苦，有诸如此类的一些症状，你再去医院。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你其实去医院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你一般的情况下去医院，大夫也就是说给你开个退烧药，回去吃药吧，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因为有些不是必要的情况下，药物是不需要吃的，我们医生也不建议大家说随便就是给孩子吃药。 没错。好，我觉得刚才我们的蔡医生还是讲述的比较详尽的，对于6个月以内的孩子是什么样，然后呢包括大一点的孩子如果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才会让家长带去医院，也做了一些描述。 是的。所以其实孩子生病很常见，家长我刚刚听完大家这么说了之后，我就觉得是不是以后孩子再生病就都只要放宽心就好了， 就是肯定你先别慌，就 反正他也会好的。 不，你一慌你的很多决定或者很多这个行动就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极端或者比较极致一些，但如果你冷静下来想一想，刚刚医生提到的38.5或者38.5以下是什么样，38.5以上怎么样，你就会知道哦，我该接下来该怎么样，是等待它温度继续上升，还是说没什么事就退下来了，这你就自然而然就迎刃而解了。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宝宝发烧的一些症状，接下来我们想聊一聊这个拉肚子怎么办。因为前一段时间这样吧，我们把拉肚子结合着这段时间很流行的那个轮状病毒一起来讲好不好？因为我们家孩子前一段时间他就是染上了轮状病毒，然后一直拉肚子，不停的拉。 是轮状病毒的表现就是只有拉肚子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表现？ 我不清楚，这个得听专业的人士来解答。 轮状病毒这个我们叫它秋季腹泻。是咱们那个肠胃方面的一些问题。这是来自一个病毒感染。它表现呢除了腹泻之外还有可能呕吐。还有可能呕吐。主要是这两种症状。这个轮状病毒感染呢其实只要我们护理好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它首先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自己能够好的。大概一个多星期它就好了。 一个多星期很揪心啊。 是。那么我在这一个多星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注意孩子不要脱水了。你只要保护孩子注意不让孩子脱水，那就没有任何的危险。这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你看见孩子腹泻拉得比较厉害，你及时的给孩子补充这个补液盐补液盐 这里有一个误区，有的家长认为是给孩子喝水就行了。 嗯哼， 补液盐和你给孩子喝的白开水是不一样的。 嗯 啊，它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矿物质成分是白开水没有的啊。所以说我们给孩子补充补液盐，它里面有些成分是白开水里没有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是给孩子补充补液盐，而不是单纯的补充白开水。 但是这种东西孩子会很难接受，因为大姨你还没有接触过给孩子喂药的这个阶段。 不用说喂药，我们家孩子现在除了喝奶粉的时候会能够接触这个水，除此之外所有碰到奶瓶的时候里边只要是水从来都不喝，他不喝水，比如说连别说喂药，连喂水都喂不进去。所以我已经能够想象到遥远不远的将来他发烧的时候喝药的情况是多么难受。 很可怕，因为我这次孩子生病的时候我非常发愁，因为你知道吗，他有的时候喝下去药他不适应，他会连带着有反应，就是他会把上一顿吃的饭给吐出来，特别吓人。当时我就问了几个我的好朋友妈妈，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在给孩子喂药上面有什么秘诀吗？他们跟我说了一个秘诀， 不停地喂， 不就是灌， 不停地喂，不停地灌。 所以两位今天来的辣妈代表，你们当时在给孩子喂药方面，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秘籍？毕竟已经孩子比我们要大很多哎。 对，是这样的，其实因为我们家老大确实已经太大了，而且已经很多年不怎么生病了，所以不太记得了。但是我们家老二是他在一岁三个月左右跟我去美国住了一年半，然后我可以说一下我们在美国期间的这个用药情况，因为他主要生病是集中在那个时间段。美国那边的药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他所有的儿童类的药物全都是甜的，就是它是特别好入口的， 口味不会让孩子反感， 对， 水果味儿的。 对，然后他们是用这种就是咱们针筒一样的这种就一个小针筒，他每次配药的时候他都会给你配一个小针筒，那小针筒上面有刻度，然后你他的所有的药物肯定都是液体的，你就吸在那个针筒里，然后给孩子们喂下去就行了。而且那个针筒跟像我们的勺子比起来，因为它小，你只要直接放到嘴里往里面一打，它不管它怎么样它就吞下去了。 对，就并没有让人觉得很不适应， 你还得去喂啊，还得怎么样。所以我们家老二对药物的接受度很高，而且他一直觉得药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 啊， 一直到现在他都 哇。所以要在孩子一开始吃药的时候就给他留下一个好的印象，这个很重要。但是我刚刚听那个唐斯跟我们说的，我有一点不理解，就是我这次孩子生病给他吃的药就是那种美林那个退烧药，也是草莓味的呀，也是用滴管一下就进去了呀，可是他吃完了还是会不喜欢，他会吐。但是后来发现因为他不是生病了一个星期嘛，你给他灌了一个星期，其实那个药不难受，只是他不接受你的那个动作和状态，就是你给他每天都给他灌一次，他后来习惯了，吃下去之后感觉也没什么事儿。 结果发现好了之后还等待每天来灌他，是吧？这是很可怕的了。 这个还真有。 对，给孩子喂药， 我怎么到哪还不吃药啊？ 爸爸妈妈，药是我的这顿饭，好不好？ 对， 其实我们 少了个环节。 对，现在就有这种感觉。他就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像美林这种药都是属于比较好入口的药，就是都是属于甜味儿的药。然后他们会在正常状态下是很容易接受，但他们在生病期间也有点抵触。所以还是就这个生病本身可能给他们的身体带来了不舒服的这种负担，所以导致让他们觉得说，这个平时他们想喝的这些药，他们到那个生病的点儿也不好往下。 还有就像刚刚蔡医生说的那个补盐液，因为那个药是没有小孩子用的，因为上次孩子生病他也是让我买那个药，去药店买完了之后发现感觉很难喝，就像打点滴的那种水一样，特别夸张。 你知道吗，对于大人来说最难喝的药莫过于藿香正气水了吧。这应该说补盐液是不是也相当于孩子界的这个藿香正气水？ 还真不一样，还真不一样。藿香正气水这个药就不建议了，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藿香正气水、藿香正气液，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医生都建议不要再用这个药了，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因为它这里面是含有酒精的。补液盐这个的话，其实我喝过补液盐的话，就那种酸酸的那种味儿，就像那个盐汽水的这种感觉，其实也还可以，我觉得。尝尝试。 您主要是太能包容了，您是天使，您太能包容了。 真的，一涵刚刚也跟我们说，她是走过很多自认为自己走过很多弯路的一个妈妈。那现在在孩子吃药这方面， 我们就是跟她谈条件，就 就是谈条件。 两岁半的小孩会跟你谈条件吗？ 谈条件就是你说你想吃什么，你想吃糖吗？拿一个冰糖给他，然后说你要把这个药先吃了，然后你才能吃这颗糖。 天哪， 然后他就忍着那个苦，然后给他吃块糖或者饼干一类，就他平时不怎么给他吃的东西，然后就诱惑他。他现在就是知道啊、自己现在打个喷嚏，他自己说我要吃药了，已经习惯了吃药了，已经开始。 那应该说打个喷嚏的时候，妈妈给我一块糖， 对， 再给我一个药。 他说他要吃药了，他要需要去冰箱拿药了。 哦，两岁半的小孩子可以谈条件，很可怕。 其实我觉得我，因为我也一个，我老大也4岁多了， 嗯， 也是从抗拒吃药，到发展的后来，他那个会主动来骗药吃。但那个甚至是偷我的药吃。 为什么？为什么会偷你的药？ 哎，这不难理解。我的爸爸是医生啊，医生会经常，我爸爸会经常给别人开药，那说明药不是什么坏东西。那我偷 药吃 了 就 好啊。 对对对，我觉得孩子有可能会这么想。 这个是因为我那个常年累月给他洗脑洗的后果。 你是怎么给他洗的呢？是偷你的药吃？ 因为我给他喂药的时候，跟他告诉他，我说这个是草莓味的，那个是山楂味的，特别好喝。然后我装着我喝给他的看的样子，因为把那药放在自己嘴边尝，装着喝，喝下去告诉他说非常好喝，非常舒服，然后他就感兴趣了。他爸爸喝的他就要喝，因为他会看见你在吃东西，吃一个东西喝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就会想要。他会，孩子有时候会从那时候直接抢，因为我儿子就这样，比如我把那药掉在桌底，他就会抢过去，他自己给喝掉。然后到后来就是他想吃那药的时候，把他跟我说，爸爸我很难受，我咳嗽，或者你为啥咳嗽啊？我想吃药。 小孩子这种心理意识很严重，你知道吗？ 不，我觉得是这样，爸爸发现了这一点是可以让骗，就打引号骗孩子吃药哈，就用这种方法建立起来一个长期的套路，以至于孩子已经适应了爸爸最深的套路，就是以至于他一旦想吃药的时候自己没有病，为了要骗来这个药片说，爸爸我好难受，我要吃药。 全是套路呀，全部都是套路。 后半部分不建议大家来使用啊。 对， 前面慈父去怎么样哄着孩子吃药这一块，我觉得还是建议很多爸爸去学习。 是的是的，我之前看过一个外国的一个小视频，就是说有那个，我忘了是国外的还是咱们国家的，就是说家长骗孩子吃药，把那个某一个什么一种特别好喝的牛奶的那个药里面给他是那个包装，但是给他剪空，里面放了一个类似于双黄连，就那种很难喝的那种管装的那种药，然后给他喝。其实大家都能看到他喝的是那个很苦的药，然后喝下去之后，妈妈就问他好喝吗？他说嗯，真好喝。小孩子的心思也真的非常可爱。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们用了两个时段的时间来跟大家普及了一下，在孩子，无论是新生儿啊，还是一些稍微大点的孩子，在得了一些疾病或者是一些常见的婴儿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护理，怎么样应对，以及孩子吃药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办。那您不要走开，在我们接下来的第四个时段当中呢，也会来跟大家说一说很多辣妈都关心的问题，就是产后肚子松松的怎么办呀？那我又想当一个非常慈祥、非常有责任心的妈妈，我又想当一个辣妈，这个该怎么办？ 对，在身材方面有一些要求，或者想要恢复到从前的一些妈妈们，一定要关注我们最后一个时段的辣妈正传。 是的，那我们现场也会有专业的瑜伽老师，以及生过孩子多年、身材保持非常好的辣妈，还有本人我坐镇我们这个健身环节的我本人，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经验，都是希望多多的提供正能量，让大家不要觉得说生完孩子给自己的身材造成一个负担，其实两者是完全可以平衡的。 好，我们在下一时段待会儿回到 FM98.2， 一会儿见喽。 作代笔，才发现你如此早餐。我你又擦肩而过， 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报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吵架狂扔摇身，美中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忘乎常。 北京时间的18:31，非常欢乐但也很饿的进入到了今天潮流梦工厂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是小雨。 大家好，我是戴毅。我觉得最后一个时段特别要给大家加油打气，尤其是还在路上堵着的朋友。 嗯但是如果你是个辣妈或者是一个宝爸的话，我想接下来的一些事情呢，可能会让你觉得放松了一些些，因为可能不再是孩子生病啊、发烧啊、呕吐啊， 不是这些令人头疼的问题了。 对，不是这些事情了，但是可能跟你自身也很有关系，尤其是要妈妈们，你觉得可能马上冬天现在不明显，但是马上过了3月、4月，怎么说呀？3月不减肥，4月徒伤悲。 今天我还看了一个新的说法，说什么再过1个月你就要脱掉大衣了，再过2个月你就要什么 穿上 T 恤了， 再过3个月你就要穿裙子了，再过4个月你就要露腰了。你是选择露出小蛮腰还是露出五花肉呢？ 所以确实，接下来我们可以邀请唐思，还有包括郭艺涵，在这方面过来展示一下，究竟他们能够是如何来在这个做好辣妈同时还保持如此好的身材的。 在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一开始，我要先来放几张图了。 放一张我们辣妈的图， 赶走很多身材不好的妈妈，是吧？ 不是，是为了给身材暂时不好，因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的身材不好是永久的，暂时不好，但是正在往好的这条路上走的人，给他们一些正能量，就这条路没有那么难走。那同样，大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收听收看到今天的节目了。 好， 先来给大家看几张我们辣妈一涵的照片好不好？ 哇、 先来看一下这张图，好像是这张图是你生完多久？ 大概满月以后。 满月以后身材已经是这样了，然后 腹肌了好吗？ 对，因为她底子好嘛，因为她在怀孕期间，给大家看一下，她在生之前，她怀孕期间一直是有在做一些瑜伽的一些运动。 哎，但是说实话，那个时候我觉得已经看到意涵还是会因为怀孕略有一些体重的上浮， 对不对？ 对，但是她一个月 肿的感觉， 一个月恢复成这样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呀。 我非常怀疑她拿了别人的照片。是他本人 。然后另外还有一张腹肌线条非常明显的，这个是什么时候？什么阶段？ 这个已经是就我前一阵子 啊，这是你 哦，这是唐思的了。 我说两个人 头发好长， 对，身材真的是很不错。然后还有一张也是，所以两位现在也都是有一直在坚持健身，对吗？ 对， 是的， 嗯哼。我再来给大家看几张他们给我发的非常励志的图片。 我觉得这样的励志图片其实对于有一些妈妈来说简直就是望尘莫及的照片，好吗？ 他们两个好像就这几张，那接下来我要放我的照片了。 好，小雨。其实小雨也确实是我们在这个电台当中让我觉得就是加引号的很奇葩的妈妈，就是真的没有 人愿意做这样的奇葩呀。 对对对，我知道，所以我给你加个引号，说你别着急，就是她真的愿意在对自己自虐这个道路上继续前行的一个妈妈。 嗯， 她现在已经孕期到了 六个月 了， 对， 她还在举铁，然后还在做运动，这是让我们很多就是过来的妈妈们都不敢相信的。 这个我现在是23周，还没有到正式到六个月，然后这个是上周22周的时候的一张肚子的照片，是我在健身房的更衣室里面拍的。 哪有肚子？ 然后我可以简单给大家快速的因为今天主角不是我，快速的放几张。这是我上一次怀一胎的时候，怀孕24周的样子。 哦， 然后这张图片是28周的时候，因为当时胎位不正，所以我在坚持游泳，然后是28周的一个样子。然后这一张是我刚刚从家出院从医院回家的第一天的一个样子。以及这张图片是生完孩子可能28天左右，一个月回归健身房的样子。 我觉得你特别应该就是拍一张你在就是马上要生产那一天然后和出院的一个对比，我会更加明显。 我这次会拍， 对，你一定要拍 一 下， 会拍， 我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样能够塑造成这个样子。 对， 就是肚子在马上要生产之前那一刻的样子和出院第一天，这才是最让人震撼的，好吗？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跟大家说的锻炼腹部肌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你的腹直肌那两块肌肉它很强的话，在你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拥有了它，你在怀孕孩子就不会很容易的把你的肚子顶到很大，所以这样的话它既可以健康的成长，你的肚皮也不会被撑破，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哦，天哪，好吧，我待会儿 再 听两个妈妈来解释一下。 下次如果怀二胎的话想不想挑战一下？ 我想可以很轻易说出口，但是我做起来我觉得我很难。 所以很多人都会在担心说生完孩子之后不好恢复呀什么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我们把两位我们这个来自 S Power 命令舞蹈健身工作室的两位很优秀的辣妈请过来的原因，是因为呢想说今天我们在现场教大家的不是像我平时在健身房非常狠的那种就是举铁，因为不是每一个人的运动基础都是从无到有的。 对， 所以今天在现场想让我们的教练易涵来教大家一些比如说针对刚刚生完的妈妈能做的一些比较轻柔能在产后几天就可以开始恢复做的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然后也可以帮我们把腹直肌赶快修复好呀，或者是让身体快速的变紧实的一些非常实用的动作。那这样吧，我们就现在立刻就把我们的易涵请到我们表演区去，好不好？ 请到表演区来来露一手。哦，他好瘦啊， 很瘦，你看他不会是一直健身。你看他的腰有多细， 大家也 你就是这张脸和头太撑门面了，太瘦了。来， 好，这 样 怀孕时候的照片完全不一样。 易涵，你可以把那边蓝色的话筒拿下来，然后你用对着话筒跟大家讲话，这样就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了。那在这个时间内要提醒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收看。现在我们你站中间就好了。接下来我们专业的这个瑜伽教练易涵要来给大家教一些怎么样帮助我们刚刚生完孩子的妈妈们来恢复身材的一些动作。易涵，你可以先对着我们前面那个镜头然后讲解一下，讲解完了之后你可以拿着话筒一边讲解一边来做动作。 因为我们产后的话，你刚生产完，你的腹直肌如果有分，要检查一下你的腹直肌有没有分离，才能确定你能否运动你的腹直肌。当你的腹直肌还是在分离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有腹直肌分离的状态的运动方法。 这个很适用于非常多的妈妈。 对，如果你的腹直肌没有分离的话，你就可以进行腹部的锻炼。但是因为你刚生产过，你肯定会身体比较虚弱。你不可能做一些很激烈的动作。然后产后我们需要修复盆底肌这一块，因为你整个孕期肚子这么大，然后你的盆底肌承载了很多重量，所以如果你是顺产的话，你可能会经历着盆底肌要松 实啊等现象这种出现、嗯、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产后就是6个月以内最佳的修复期、嗯、然后来针对盆底肌和腹直肌这一块的练习。 哦， 嗯，所以我们要检查你确定你的腹直肌有没有在两指之内，分离有没有在两指之内、嗯、那很多妈妈不知道我到底哪里分开两指以内，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的肚脐， 嗯， 脐上两指的位置，然后你躺下来屈膝往上抬的时候，你会摸到一个缝隙， 嗯， 这个缝隙小于两指，正常是摸不到这个缝隙，但你生过孩子以后它会有这个缝隙、 哦、 小于两指就说明你的腹直肌回去了。还有下面是肚脐下两指以下的位置，你去摸、 嗯、 当你去 嗯， 慢慢伸抬起来，好像 对着话筒讲哦 那种感觉， 嗯， 然后你会摸到那个缝隙，也是小于两指之内就可以了。嗯、如果没有小指，你没有小于两指之内的时候，你盲目的练习腹部或者急于瘦身，它会加大你腹直肌的分离， 啊、 然后对你会出现脐疝啊等等一些内脏下垂一些问题。 哦， 但是腹直肌分离可能一些做健身很激烈的。老是健身的男士也可能会产生哈，在这里也有说一下，就是太紧了，练习的太紧了，然后你的腹直肌一直向里向外更多的话，它就会分离。 这就是 并不一定说 物极必反吗？ 对，并不一定说你就是完全的生完孩子以后会有这个问题。 哦， 嗯，然后我们现在教辣妈们开始一些你在月子里可以做的一些动作。 哎，我有一个小小的提问，老师、嗯、可不可以先教几个简单的，就是可以帮助腹直肌分离，让它怎么恢复的这样简单的动作？ 啊， 嗯，因为不是有些人都会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吗？ 嗯， 我们想知道通过什么样的一些运动的方式，能让我们生完孩子的妈妈能够快速的把腹直肌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嗯，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些，比如说家里有毛巾，我们洗澡用的浴巾， 嗯， 就是很长。或者伸展带瑜伽当中的，然后你屈膝躺下来，我现在 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可能没有伸展带，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屈膝先躺下来、嗯、 现在我们的易涵已经要开始给我们展示， 然后弯曲膝盖躺下来，慢慢的躺下来以后，我们需要把伸展带放到你的腰下面，也是一根长长的带子放在腰下面、 嗯、 然后我们两个手这样拉着它，然后你的左手抓右边，右手抓左边，如果你的腹直肌分离的话，你的双手要瞪紧啊，拉紧这个带子，然后呼气的时候慢慢的起，也就是你起来以后，你感觉这个带子在帮助你的腹直肌往里收， 嗯， 哦，这样的动作就可以做。你可以，因为你刚生产完的话，肯定比较虚弱，你可以轻微的去做一点这样的练习，嗯、但是不要累，很累的情况下，慢慢的起。然后，如果你还在月子当中，你说我急于恢复身材，那我们也可以在屈膝这个位置做一些动作，因为你刚生产完很虚弱，我们可以慢慢的吸气，右腿抬起来，往上抬。然后呼气放下来，对，然后吸气抬起来，对，然后你呼气放下来，你做一段时间发现抬腿对你来说已经很容易，那我们尝试着吸气伸直腿，呼气是直腿向下落， 哦， 对，然后吸气的时候再慢慢的提起来，对，这个时候你的腹部是微微的收缩的，并不是很多腹部的力量，所以是轻柔的练习，慢慢的向上抬， 嗯， 然后呼气放下来，我们大概要做一组做20个左右，然后呢每组间歇20秒， 嗯， 然后我们做完右边以后再去尝试着做左边， 嗯， 好，然后我们可以慢慢的起来。还有一个动作是我们要跪在垫子上， 这几个动作都是刚刚生完的就可以做， 刚生产完以后就可以、 嗯、还是比较舒缓， 双手一定要在肩膀的下方， 嗯， 双膝打开一定在你胯的正下方， 嗯， 对，你要手分开肩宽，嗯，腿打开臀宽，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猫伸展式哈，吸气的时候将头和臀向上收腰， 嗯， 我抬头感觉你的颈部是顺着颈椎的延长线向上， 嗯， 对，然后呼气的时候圆背低头去向肚脐的方向看，感觉你的背部充分的舒展向上、 嗯、 然后吸气的时候再向上抬头收腰， 保持你的臀向上的感觉，然后呼气的时候再向上拱背看肚脐。你可以这样循复交替的做啊，多做一组大概做20，你做4-5组左右就够了。然后因为我们生产了，你的胯可能有一些妈妈们 会变宽呀，所谓的什么骨缝变大呀之类的。 那我们手稍微往前一点，你可以继续做下面的练习，也就是用你的髋关节向左侧推，然后再向前面，感觉顺时针用你的胯去画一个圈。对，然后推的时候要向右到极致，然后再向后，然后再向左，这是一个很简单顺滑的动作。所以我们建议产后妈妈可以这样练习，还有一个骨盆底肌的练习，很简单的，就是你生完孩子就可以做，一旦你休息好了可以直立站立起来以后可以做这个动作。 剖腹产的妈妈也可以做吗？ 剖腹产的话前面两个可以做，但这个站立起来如果她的伤口还没长好是不可以站立的。 okay, 明白。 然后如果你收缩盆底肌，有的好多妈妈找不到盆底肌在哪里，医生让他练习盆底肌他找不到，然后他就憋气在练，或者脸在用力，或者你看他有表情，其实他都不对，用力的方向不对。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去找到你的骨盆底肌。首先你选择你的双脚分开，肩膀仰宽，然后呢呼气的时候慢慢的向下蹲，蹲下去的时候你的骨盆底肌自然是张开的，然后保持腰的这个弧度，没有向前塌腰哈。然后吸气时慢慢的站起来，对，盆底肌会自然的收缩，然后呼气再慢慢的向下蹲，你的盆底肌会自然的打开，你可以站起来试试看啊。吸气的时候慢慢的站起来的时候，它盆底肌自然会收缩。这个是我们给刚刚生产完以后辣妈的一些简单的练习。 那 可以坚持就可以了。 好，感谢。 对， 我觉得我们的易涵教的非常实用，大易现在也刚刚回到了我们的主播区，我很想采访一下你。你在刚生产完宝宝的时候有没有急着做一些这样的比较舒缓的运动？因为我刚刚看他教的，我觉得他真的很实用，因为是他是说除了剖腹产你的伤口很严重的话，基本上所有的妈妈立刻就可以做那些运动，我觉得身体恢复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因为当时呢确确实实像他说的一样，会有一个比较疲惫期，大概可能会有2-3天，你会觉得浑身无力，会出些虚汗， 会，这个真的不能避免， 对吧？ 一定会的。 但是如果你在床上一点都不动的时候，也确实说我觉得很浑身会很沉很乏，其实按照他刚教的动作轻微的运动一下，反而是对身体的恢复有一个好事，对，一个好处的。我当时就是因为没有知道这样的一种方式，如果早一点遇到易涵或者遇到唐思的话，可能我就会好很多，就是遇到你也会好很多，就会告诉我啊，你还可以有一些这样的运动可以来帮助你简单做一些盆底肌的修复啊，一些恢复运动啊，然后可以来收收胯呀，都可以， 对，还有机会。 好吧， 为了练习这个再生个二胎是吗？ 对，还有机会。 那就是不是为了练习这个，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以瞬间秒恢复。那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我觉得刚刚易涵教的动作非常实用。那大家如果在路上收听广播没有看到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今天节目直播之后我们就会有节目的回看，大家也可以通过这样回看的一个方式，然后来跟我们的很专业的瑜伽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对，因为这个动作对你的身材恢复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辅助作用。 对，没错。 是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也想问一下两位现场的辣妈代表，想先问一下唐思，你现在已经生完孩子其实是很多很多年了，对不对？ 非常多年的 long time ago。 其实也没有那么久吧，好像老二几岁？ 5岁多，也就5年多。 哎，5年多也不算 long time ago 吧？ 不算吗？ 还好， 还有一个8年多。所以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她这样的妈妈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咱们生完孩子还都是太早，还离得还很近，但是你想她已经生完了，老大都生完8年，老二生完5年，她还能保持这样的一个身材。所以我很想在节目的最后来跟你取一取经，就是你现在平时生活当中都在维持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一个饮食啊运动的一个习惯，有2个孩子都生完了很多年，然后身材保持这么好的一个状态。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在中国的整个这个健身的意识，其实是从大概最近几年微博流行之后才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有包括力量训练能够出肌肉，就接受这种美感的认识。 嗯， 所以这基本上是我生完老二之后的事情。 嗯， 然后我也是基本上从那时候开始出现了跟所有辣妈生完孩子一样的问题，就是你其实你身上可能因为我怀孕期间就没有增重特别多， 嗯， 其实我们在怀孕期间就不应该去放纵我们的饮食， 对，这个特别关键。 对， 很多妈妈就是急于说我胖了40斤，然后突然让我瘦成像你一样，我觉得好难啊。 对，没错， 所以一定是在孕前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合理的控制饮食， 对， 让身体不要因为怀孕而增重太多，才能够有利于就是像产后的那种瘦身去发展。 对， 对吧， 是的， 因为我怀两个宝宝在怀孕期间基本上都只长了16斤左右，所以 很棒呀，已经是很典范了。 而且两个小朋友出生都是6斤8两，就是很健康的体重，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你在怀孕期间，嗯，你一定要长很重， 那吃两个人的份儿呀，得补充过多的营养啊。 大部分都长在自己身上了。 我记得那会儿医生对就孕妇们比较好的一个评估，就是每个月长2斤就已经算是比较合格的妈妈了。 对， 等于说她唐斯才长了16斤，也就是说平均下来每个月长都不到1.5斤哎。 因为前4个月基本上 没长，完了还瘦了是吧？ 对对对， 苍天呀！ 然后如果你在孕期注意控制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生完之后可能体重没有变化特别多，但有一点一定很明显，就是你肚子一定松了，你不会像 对嘛，就是这样子。 太过， 嗯， 所以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想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才关注到力量训练。 嗯， 因为真的到了那个程度之后，你会发现，单纯的节食或者说单纯的这种我去瘦身，其实是达不到让你的肚子重新挺起来的，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一定要上力量训练， 一定要开始把铁片们拿起来。 对对对，没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也就慢慢的，其实从最早的时候以练腹肌为主，然后开始慢慢的接触到健身这个行业之后，可以说最近2-3年，基本上我在健身房撸铁的频率，去年会比较频繁，基本上我每天都健身。 每天都撸铁， 每天都撸， 太厉害了。 然后今年就是因为也走上这条道路之后，所以我才自己去创办了这么一个健身， 嗯， 就其实我们那健身舞蹈健身工作室主要还是针对女性， 嗯， 就更多的是类似于我们这样的人， 就大家一起交流一些正能量，真的很好。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健身其实真的就是需要几个姑娘们凑到一块儿去， 对， 大家彼此一些鼓励啊支持啊，然后同时也吊着劲儿嘛，大家一起练。 嗯，而且现在中国的健身状况也改变了，就撸铁区已经不是男人的天下， 当然 有很多女生都已经有这种意识，就走到就真正去力量区来进行自己的力量锻炼。 是的， 我觉得这一点对产后的塑身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要不你即使瘦下来你也是很松很垮的样子。 对，我们都希望自己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很松垮，都希望自己是又紧致又美丽的。那今天我们在场节目当中一共有4个女生，有3个都在健身房撸铁，只有剩下的一个不知道通过这一期节目我们能不能够把它说动呢，能不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呢？那一个根本就没有在直播间出现是隐身的。我确实被这个刚才这个唐斯说的已经打动我了，因为我发现哦，原来不光是我以前认为说哦，我跑跑步，然后呢跳跳操，在家里边这个控制饮食就能够瘦下来，能够要求我达到那样一种就腹肌很好的状况，原来需要用力量训练了。 是的，是的。 所以我刚才暗暗已经在下决心说好，我接下来要管唐斯要一下微信号码和电话联系号码，准备在这段时间，然后天气暖和一点之后开始撸铁撸起来。 是的， 一定。所以一会儿这样吧，要不然我下了节目之后把你这段话剪出来，然后等到夏天的时候咱们在节目里面再放一下，看看是不是大意有没有做到他今天所说的话。再见吧，九八二。好，今天这期节目非常的励志。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跟大家说，健身减肥，无论是你没有生过孩子，或者是你生过孩子，都不要把它当成一件太难或者是太大负担的一个事儿来去做。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会体验到很多很多的乐趣，会发现自己无限的潜力。 其实你光说女孩子或者辣妈们需要举铁健身，刚刚我们的蔡天使蔡医生他的一个实际行动也加入到了我们当中，他掏出他可爱的手机，把刚才我们在讲话这个瞬间的环境录了下来，我猜想他要带回去给他的太太看，或者给他医院里的女同事们去看一下，说看接下来你们要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要去撸铁健身了。也希望今天我们在潮流梦工厂最后一个时段带给大家这些有正能量的对话，以及一涵教给我们的非常实用的一些产后恢复的动作，可以帮助到大家，也可以帮助更多正在备孕呀、正在怀孕或者刚刚生完的妈妈们都走入到这个辣妈的行列当中，让我们的辣妈越来越多吧。也就是说努力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这可能不分妈妈或者是宝爸们，都是要努力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 是的。 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也感谢唐斯，感谢一涵，感谢我们的蔡灵智，我们的天使医生。是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您接下来即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小雨， 我是戴毅。 拜拜喽， 拜拜。Your booty.